带你听听歌。马上听到的是苏运莹的新歌《在这里请你随意》，歌如其名，随便想，随意编，随便唱。苏运莹表达的是一种喜乐人生的超然状态，用音乐画出一片烦恼禁区，为枯燥无味的生活解放天性。三分钟到了，要唱下一首歌了。这句话就像漫威电影里的彩蛋，预告一下。我还有一首，当然了，不会很快放出来，我得吊吊你的胃口，就是这么随意，所以在这里也请你随意。苏运莹的鬼马性格是她的最强武器。下一首歌如果正式发布，会第一时间分享给你。接下来的新歌来自新锐偶像团体 Awaken F。他们给电视剧《创业时代》献唱的插曲《有你陪着我》，旋律轻快，非常符合电视剧创业的主题。一路上有朋友的支持和爱人的陪伴，严寒和酷暑都不成问题。 之路，回家之路，重复人生路，今天谁赢明天谁输，一点点过去情同手足，走快一步落下一步，总有人沉浮，情感世故只会让步，趁我们青春正好，远途付出能有什么苦，有你陪着我走着漫漫 豫什么，惧怕什么，一切的手中，又何不懂为何发疯，我们说好一起追梦，顾虑什么，磨蹭什么，时间不会等，惊慌执着去冲，害怕什么痛，有你陪着我走着漫漫人生路，我想抱抱你，对你说声 Yes I do， 有你陪着我抵御严寒和酷暑，我们一起踏上前方的旅途，这漫漫人生路，我想抱抱你，对你说声 Yes I do， 有你陪着我抵住严寒和酷暑，我们一起踏上前方的旅途，我们一起踏上前方的旅途，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这个段落带你听一听二百的新歌。二百是一个很慢热的民谣歌手，他的作品不多，写歌也比较慢，去年才推出第一张个人作品集，然后就又消失了。他常年在太原生活，即便是在民谣圈里已经小有名气，他也没有去北京，他是那种拒绝快节奏生活的人。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二百终于带来了两首新作。第一首标题叫做《沙琳娜》，歌曲讲述了二百的少年记忆。二百是阿拉善人，离家十多年，在他的记忆里，沙琳娜这个名字经常浮现。他面目不清，年代不详，身份未知，背景模糊。而且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沙琳娜曾经唤起她强烈的想象，现在她终于可以把这个珍贵的名字写进自己的歌里。 夜风一阵阵寒冷，我终于想起了她，沙琳娜，沙琳娜，沙琳娜。从前的照片已褪色，再记不清她的样子，沙琳娜，沙琳娜，沙琳娜。在那条熟悉的大街，她坐在高高的窗台，沙琳娜，沙琳娜，沙琳娜。路灯下写着的影子和一整天带进的名字，沙琳娜，沙琳娜，沙琳经过。 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斯拉夫情节。这份情节源自当年看过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黑白电影，所以你看，有相当数量的华语音乐人都能熟练地运用斯拉夫调式。二百的这首《莎琳娜》也是这样，里面用到了巴扬手风琴，这是俄罗斯的民族乐器，它的音色象征着一种强烈的怀旧情节，就像一张褪色的照片。永远定格在那个伤感的画面。二百是民谣音乐人，民谣的本质是叙事，而民谣作为一种音乐风格，又经常可以跟摇滚乐进行互换。二百的第二首新歌就是摇滚外衣下的民谣，硬朗的配器和编曲很摇滚，但歌曲依旧是在慢慢的讲故事。这是二百在参加一场婚礼时的所思所想，那种煞有介事的仪式话语和表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来听这首《陌生的婚礼》。 昨天我去很远的地方参加一个陌生的朋友的婚礼，为此我特意穿了一件很多年没有穿过的过时的毛衣，酒席中的人们面带着笑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他的父亲并不熟练地迎接着陌生的来宾，只有我看到新娘的妈妈她偷偷地擦去那难过的泪水，不知道他会不会相信这虚无的并不能确定的爱情，人的一生为什么要找一个男人或女人来度过一生，爱或者不爱都不需要为别人而活着，背叛了自己， thank you。

烟雾弥漫，在雨中废墟里糜烂，走到一半才明白还有一种缘分叫做遗憾。我不要留下的是理所应当的道歉，又或者放弃，更不想再质疑你我，因为曾经丢了自己却还是没法忘了。忘了那就好，也许最痛苦的痛苦是痛苦，已不再是痛苦。 该忘， 把你的世界变痛苦，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念念不忘， 还有谁动物只有你， 又怎样 放下该放下的一切，答案也就不止一 个。奈何你年年月月 痛苦已不再是痛苦， 思量 把你的世界变痛苦，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怎奈我月月年年 还有谁动物只有你 人牵肠， 答案也就不止一个。 忘就忘了，该忘，念念不忘，又怎样？反正你读了，天长也地久，是不是我的地久与天长？ 这是来自派拳组合的旺，这个名字是我刚编的，就是胡海泉和派克特。严格意义上讲，这是胡海泉的 solo 作品，他从忘了模样唱起，不眠疯狂痴傻窘迫彷徨时刻思量让人断肠，这些情绪化的语句没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也很难组织在一首歌里。派克特的说唱加入既丰富了歌曲的表现形式，又增添了一种都市感和力量感，这个组合可以出道了。您这儿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正在跟您分享一些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属于艾莉诺，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这支来自北京的乐队不陌生，他们的《午夜历险》之前在战马榜中打榜，今天带来两首新歌，希望可以强化一下你对他们的印象。第一首的歌曲叫做《当世界分崩离析》。艾莉诺在歌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世界分崩离析的时候，你希望在一起幸存的人是谁？可以边听边想。 每当你快得丢失了呼吸，陷入泥泞的难题，也许明天世界就分崩离析。末日到来之前，没人会在意挣脱所有的重力和无谓的悲喜，讯息隔断所有的对望，不曾想只剩空空皮囊，是制造欲望刻满心的伤。凌晨两点，时间已停止不见，甩开所有的整理，只幸存我和你。 也许明天世界就分崩离析，甩开所有的重力， 只幸存你和我，这是艾莉诺的情话，很甜蜜。也难怪，夫妻档的乐队，两位成员王宇和胡盼既是音乐伙伴，又是生活伴侣。艾莉诺的曲风很多变，很难用一种风格来定义，他们有很多的奇思妙想，比如接下来的这首《光芒万丈》，就是摇滚乐、电子乐和交响乐的融合。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游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透过窗口温柔的洒在我脸上，很享受那臭氧半睡氧半醒的感觉，要沉浸在美梦中，我不愿醒来，不愿醒来，哦 的醒来，突然人来通电话，是哥们儿从北京打来的，他说要纯洁的善良的耿直的好先生好兄弟，你似乎经历成一只无手走了去了天堂。你是啊你背着吉他呀，从辽山到成都，到你家到北京，走过了大半中国，好先生心中的人怎么终止了你的旅行，从今后人人就山林间，城市里就把你没了解没消息都提不到你身影，好先生心中的人怎么放弃了 你的梦想， 你对自由音乐的追求，家的天依旧是那样的蔚蓝，人们也依旧是自顾的不下的生活着，小心眼翼翼的身不由由己的生活着，平庸着平庸无法改变。你这样你背着吉他呀，从辽山到成都，到你家到北京，走过了大半中国，好好先生行走的人怎么终止了你的旅行，从今后人烟就山林间，城市里就把你没了解没消息都提不到你声音，好先生行走的人怎么放弃了 乡村 你对自由意愿的追求，生命本来就是一场梦想死亡的旅行，搭建的这个世界万物的不断变迁，总会有很多意外，当你那悲伤的快乐的失去的拥有的全部是光彩的自己已消失无踪，好好先生心头的人我们所拼命的努力的追求的打动了算不算是一种成功，从今后城市里就把你没条件没消息都听不到你声音，好好先生行走的人这次你忘永远的低头走了走了下了几滴眼泪，倒杯酒精一起不用，不再想失去的拥有的悲伤的快乐的好好， 这是纸马乐团带来的新歌好好先生，纪念已经去世的好朋友彝族歌手吴建伟，歌曲并不伤感，有的只是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用乐团自己的话讲，能为好友做的一点事儿，就是让他在音乐里生动地活着。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最后这个段落带你听一听纸马乐团，你可以叫他们芝麻乐团，他们是来自大凉山彝族自治州，有点 hiphop 有点 R&B， 比较难得的是他们的音乐里的彝族色彩，带来一首夜探。 Yeah， 秋里发生节目，日里发生节目，全部可算努力开就少，静静地唱一首歌，唱给过去的所有，错的也好对的也好，谢谢过去这一切给我带来的成长，我会把你们锁在我的记忆箱里，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会小心翼翼的回应，嘿，陪我哭陪我笑的那些兄弟又是一年冬天，嘿，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去喝醉，叹息着朋友被路分开，喝六杯去相逢看，一天一夜一夜，都是一圈一圈的在转，从来不给人一丝 就都足够了，今天连我输的足够。不顾什么，伢的阿娜阿娜，唔但懂不难过什么。阿弟说我二姑多多娃娃错，阿四说的是少嘛。听阿秋婆女姑说，我的羡慕羡慕，有的有的敢的说了，是从俺俩也敢的说，敢的说，我的敢的说。 苗真他从来就没有停歇，无心的把昨天给丢了，害我来不及说声再见。 来不及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只能往前走，不停地往前走。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绕着一圈一圈的在转，从来不给人一丝寂寞，每秒都在改变这世界，还是生命的节奏。就不跟俗人一卡就散，都不是地雷吧撒野吧，不知那么久能足够见就连我输了。各自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圈，都忙着为各自不同的梦想拼搏着，有时候都望着思念，望着回忆，而朋友们是我生命之中最终的存在。 绕着一圈一圈的在转，从来不给人一丝寂寞，每秒都在改变这世界，那是生命的节奏。绕着一圈一圈的在转，我们随着节奏往前走，每秒都要改变这不去生你的旋律。绕着它一圈一圈的在转，从来不给人一丝眷恋，绕着它一圈一圈的在转，我们随着节奏往前走。绕着它一圈一圈的在转，每秒都要改变着自己不去生命的旋律。 夜探是对时间的思考，时间很快，快的霸道，万物都要跟着它调整自己，它是我们的生命节奏，我们也只能卡着节奏向前走，谱写自己的生命旋律。纸马乐团比较吸引我的地方还有他们对和声的运用，是一支真正的乐团而不是和声组，这一点已经比很多组合乐团高级得多。最后带来的是纸马乐团的情歌作品存血。我是周末的值班主持人董鹏，你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 DJ 董鹏，咱随时都能聊一聊。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欢迎您到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了。 夜晚的街头，孤独如疲惫的我，街灯是一只静静的告诉我走走，脚步该怎么走，在这没有你陪伴的夜里，多么伤悲。我听说你的故事里再也没有我名字的出现，我越来誓言它只存在冬天的雪花里，总有落地沉睡之后的无只剩下寒冷空气与我对白，心夹着你下雪这该有的季节里，老地方的你呢，是否依旧阳光，沐浴着你是幸福的吗？